唯曾于佛执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 文以受持及书写，读诵赞演并供养。 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 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威德悉能超。 唯曾于佛执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 唯独过去生中曾经与诸佛如来执诸众善，在前面曾经读过， 阿舍王子过去生中住菩萨道，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其善根还不能发现。由此可知， 如深信此法门，念佛求生净土，远远超过阿舍王子啊。 所以经上讲供佛数量都说 无量无边， 无量是印度一个大数字， 比四百亿超过很多。 四百亿还可以想象， 而无量无边之数几乎无法想象啊。 既然执诸众善， 心善自然行善， 念念想 帮助六道众生脱离轮回苦海，圆证无上菩提呀。 此人有如是心念与行持，乃是真正菩萨。 为佛第一弟子，自非凡人啊。 听到此经之后， 要能深入的理解， 多读多听，以真诚心听后容易开悟，明白其理论与因果事实，要虔诚地接受， 并且保持不失。 文以受持是自立， 书写、读诵、赞演、供养是自他两立， 显示出无尽真实救世之心。 那么我们得到利益，如何报佛恩、报师恩呢？ 不是佛与历代祖师代代相传，我们如何知道这个法门？回向记天天念，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如果光是口念而无行动，则是打妄语。佛对我们什么需求都没有， 唯一的报根方法就是助佛宣传。 读是看着经本念， 诵是不看经本背诵， 每天随时随地均可背诵。全经不易背诵，可选择本经最重要的 第六品四十八愿， 此为净土宗根本的依据。 其次是三十二品至三十七品，此数品全是戒律。 在台中时，李老师说， 台中联社社员名册上登记者有25万人，其历年亡故人数中往生者不过3%-5%而已，何以比例如此之少呢？其原因就是犯了本经32至37品中佛讲的毛病啊。 对经文必须首先念熟， 然后背诵， 每日早晚各念一遍， 检点自己身心有无过失， 此乃真正修行。赞是赞叹，讲经说法即是赞，有此意愿随时随地为人演说劝导他人。 演是表演，把经典所说的纳入生活行为。 演属身教， 赞属言教。 救世之行 是意念，属意教，自行化他。身与意三业与佛教诲通通相应，供养以法供养为最殊胜， 而此法门是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供养。 如果一心一意求生净土， 决定往生极乐世界， 也就是等于佛给我们受记。现在乱世天灾人祸不断， 而且无法预防， 如果突然灾害降临，绝不可贪生怕死， 心中要保持镇静，一本平时精诚向往之心，必定可以成佛威德，荣登极乐。 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 声闻意结思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 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 人身难得佛难止，信会闻法难终难。 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 如来智慧深广无尽， 但是此智慧并非是佛一人所专有啊。 佛说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妄想执着发展成烦恼所知二障， 实际上是自己障碍了自己呀。 凡是有障碍，绝对见不到究竟圆满的智慧。经上说，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声响无明未破， 障碍虽然轻微，毕竟也会发生作用。 所以对于究竟圆满的智慧，还是不能完全彻底的明了。 只有成佛，为佛与佛乃能知其究竟。因此声闻辟之佛，菩萨烦恼未断尽， 焉能知道真如本性之圆满智慧德能啊。 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 功讲的修持， 德讲的果德， 此德字与得失之德相同。经上说， 阿弥陀佛在因地时是国王的身份，在世间自在王佛会下发心出家修道，听经千亿岁，修持五劫， 这是他所下的功夫， 所以得到的是西方净土一正庄严。 故一分功夫有一分果德， 十分功夫有十分果德。 人身难得佛难止，信会闻法难终难。 佛这几句话不仅是劝我们， 而且是警惕我们， 这个法门只有佛才能开示。 而菩萨以下如果不是佛的威神加持，不但说不出来，连信心都难产生啊。 我们今天读到这部经典，能信能解， 能愿能行， 实在是多生多劫善根成熟， 复蒙十方如来威神的加持， 决定不是偶然的呀。 人身难得， 失去人身很容易，仔细想想 就会相信佛讲的是正确的了。 冷静地反省一下， 这一天或是这一个月，我们的起心动念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呢？善恶念哪一种强呢？ 而强者先迁，来生到哪一道去是念头在做主啊。 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 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 如是妙法性听闻，应常念佛而 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 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 这两句话实在了不起，要特别的重视。读此经后，依经而行， 一向专念求生净土， 此人此生即成佛， 而其行持已超过普贤。 佛是真语、实语、如语者。经上说， 普贤菩萨无量劫修持，才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经历51个位次，在华藏世界正得等觉补处菩萨，念佛发愿求生净土。 而我们以凡夫身幸愿持名一步登天，他一定佩服我们。 所以诸佛菩萨赞叹尊敬真正的念佛人，魔亦不敢侵犯呐。 从今以后，把世缘放下， 由心上放下， 世上仍然照世间法去做， 心里绝不染浊， 因为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 劝勉我们中间如有博学多闻、真正智慧的人士， 应当相信佛所说的真实教诲。 佛在此经中说出了三种的真实：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助真实慧，慧以真实之力。 在一般大圣经中很难看到佛同时说出了三种真实啊。 如是妙法性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 此经由开经一直说到此处，我们真很庆幸地听到全经的内容。古德常讲， 遇到这个法门实在是不容易啊，岂只是百千万劫而已。 有许多人遇到听到而欢喜心生不起来， 因为其业障深重，何时业障消除了，欢喜心就会自然地升起。 受持是自修， 广度是助人， 为有求于我者也要主动地去引导他， 因为依此法门修行，万修万人去啊。闻经获益第48。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那由他益众生，远离尘垢，得法眼净。 20亿众生得阿那含果，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 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 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始出发。 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 各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 佛说法时，因为每人的心量、智慧、烦恼、业障、习气都不同， 所以个人听后所得的利益也不一样。 当时参加法会者，依照本经前面所述只有20000人，而此处所说12000，那由他益众生，似乎不相符啊。 应知肉眼看不见的他方世界来的众生太多了，其中小圣人心量小，有坚固的执着，只得法眼净。 法眼净是有能力辨别真假邪正是非利害。 又有20亿众生得小圣阿那含三果， 6800人证阿罗汉， 40亿菩萨住不退转， 25亿众生得缘出住， 另外还有 40000亿那由他10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 此是指娑婆世界众生并无意愿成佛， 而听经之后才出发心。 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 这些众生非常的幸运，闻佛说法之后发愿往生，皆能如愿。 连今天我们这一帮人也算在内啊。 我们虽然是凡夫，烦恼未断， 而往生之后智慧神通道力得到阿弥陀佛48愿本愿的加持，几乎与阿弥陀佛相同。 与哪个世界有缘，即可以到该世界去度化众生， 各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 复有10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8万俱之那由他人，得受记法忍，成无上菩提。 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 尔时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声，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 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及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 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佛复为一切众生普遍受记。经上说， 凡是依此法门修学的，或现在生，或未来生，皆能往生见到阿弥陀佛，其人数有80000俱之那由他之多，得受记法忍，成无上菩提。 如果愿意接受，即必须皈依三宝，皈依众实执， 而在形式上是对佛的誓愿， 即发誓愿必须遵守。实际上 佛是自性觉，法是正知正见，僧是清净。 皈依三宝以此三条为修学的依据，从理论上落实在事项上， 佛是阿弥陀佛，法是无量寿经，僧是观音、释智、文殊、普贤。 观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也是前面所读的救世之行。 把这部经推荐与众生，才真是救苦救难呐、啊。大势至叫我们 净念相继， 此生能否往生关键在此。古德常讲， 凡是闻到阿弥陀佛名号，或是见到阿弥陀佛的像，皆与阿弥陀佛有缘呐、啊。 我们应尽量把佛经佛像介绍与亲朋好友， 才算是真报佛恩呐、啊。 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释迦牟尼佛为众生说此无比无上的大法，天地鬼神都感动， 天人作妙音乐，出随喜声，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呈现出祥瑞之象， 真是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啊。 最后一句， 信受奉行， 四个字，我们如果能够切实的遵行，就是无量寿会中之一员，受记者之一， 亦为诸佛如来所护念者之一。 有这种殊胜的利益，真是我们感恩不尽呐、啊。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亲闻记有声书》， 净空法师演述， 刘成福老居士整理， 三宝弟子赞助，蜂巢唱片音乐提供，仅此致谢。 了凡四训基金会唱录。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